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43集。真是巧了，因为有走读生，横川的晚自习在老师没有讲卷子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规定自习，尤其是一班跟九班，这两个班比较特殊，全校大佬几乎都集中在这两个班里，就算真的闹出事，他们也不敢轻易管。隔壁八班的人闻声赶过来，听说九班要跟一班的人去竞技场定生死，八班物理课代表面无表情地看向何文跟乔生他们， 这你们也答应？ 傻了吧这是。正说着，一班的几个男生很快就把电脑从寝室拿过来了。 你来。 孟欣然看向一班班长，双手环胸，下巴微微抬着，有一种冷艳感。 用我的账号。 这种小打小闹，孟欣然是没有放在眼里的，他只是让一班班长用他的账号来跟九班的人玩。两台电脑放在九班空出来的两张桌子上，一班班长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孟欣然的账号。乔生等人目光紧紧盯着那人登上的账号。OST 孟欣然，账号等级至尊七星。 我操，七星啊。 几个男生忍不住开口。到了至尊这个分段，就没有再往上的分段了，并不是九星封顶，到二十星才封顶。不过国内超过十星的人很少，普通玩家达到至尊级别的都不多，大多数高手在大师宗师级别，只有几个战队有至尊五星以上的账号。果然是战队账号啊。乔生他们面色一沉。一班班长迫不及待地点开人物牌页面，左边有四栏，很清楚地显示着地牌奇、人牌奇、天牌奇、神牌一。天地人牌都齐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神牌那一栏。一班班长握着鼠标的手有些颤抖，又点了最后一栏，那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人物卡牌， OST 战队的第二张神牌。整个班级先沉寂了一下，然后小声惊呼起来， 我就猜到，果然是一张神牌。 原来神牌不上战场前是这样的。 周边的人在小声地讨论着，九班的女生觉得气氛不对，小声地问何文和八班物理课代表几人。 孟欣然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八班物理课代表看了这些女生一眼，低声解释。 孟欣然厉害，她的账号更厉害。知道那张神牌吗？那是伏羲。女娲能复活一次队友，伏羲最强技能是致死，无论对方是什么牌，能把对方的最强牌一招毙命，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神牌为什么能称神牌？尤其我们国内的三张神牌被所有外国战队忌惮，都是因为这三张牌就是个 bug。 乔生靠坐在桌子上，眸光沉沉，看不出情绪的说道， 孟欣然，你有没有觉得用战队的账号跟我们打本来就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凭个人实力，我能拿到 OST 战队的账号，这是我的实力，物竞天择。你们有本事也可以拿到三张神牌啊。 孟欣然依旧双手环胸，他似笑非笑地看九班人一眼。 靠！ 何文低咒一声， 他明明知道神牌只有几个战队有，我们根本就拿不到神牌。 何文，你们第一局让谁上来？ 一班班长迫不及待地想要用神牌战斗，他手搭在键盘上，眉眼挑衅地说道， 哼，别是怕了吧。 我去吧。 乔生脱了外套，手撑着桌子站起来，头也没回地对徐瑶光道， 徐少，借一下你的账号。 徐瑶光点了点头，他的账号乔生知道，就没有说密码。乔生打开了一班班长对面的电脑，手搭在鼠标上，微微发紧。 而这边听到乔生他们说女娲这张牌很厉害，林思然以为自己听错了，特地绕到一班这边来看究竟是什么牌。跟他一样动作的有不少人，孟欣然站在一班班长身后，余光瞥到了，并没有在意。林思然站定在一班班长身后，正好看到他电脑页面的伏羲，这张曾经被他嫌弃的人物牌，因为丑。林思然停下来，指了指一班班长的电脑页面，沉默半晌，开口道： 这牌很厉害。 大多数女生把九州游当成换装游戏来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般人看了林思然一眼，目光带着些讽刺。 神牌，你说厉害不厉害？ 哎呀，您是祖宗行不行了？快回来，别捣乱了。 九班男生将林思然带回来。 别打扰乔生。 不是啊，这张牌我也有。 林思然踢了那男生一脚，示意他放开他。 行行行，你也有，我知道。你那张牌叫美杜莎是吧？系统赠送的五张地牌。 九班人都知道，林思然最近才玩上九州游，天天熬夜，估计九州游的副本都还没有弄清。何文敷衍地开口。已经准备登徐瑶光账号的乔生忽然一顿，他想起什么，捏着鼠标的手腕一紧，微微偏头看向秦冉的方向。秦冉依旧倚着墙，半靠不靠的，左手拿着钢笔，非常缓慢地练字。黑色的耳机线顺着他白色的外套没入衣服。乔生深吸一口气，转过头，捏了捏自己双手的手指，目光如炬地问道： 林思然，你账号是什么？ 林思然爆出一堆数字跟字母。乔生将刚刚打完的徐瑶光的账号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 乔生，你疯了吧？ 八班物理课代表站在乔生身后，压低声音： 你不会真信了他的话吧？ 徐瑶光皱皱眉，以他的认知，乔生不会这么莽撞。 乔生，面对天牌和神牌，我们本来就很难打了，你要用三张地牌，见面就没了。 何文也凑过来，看得胆战心惊，喉咙发哑。乔生跟徐瑶光这些人的反应，在一班跟孟欣然眼中就是自暴自弃。一班有几个男生还十分挑衅地走到这一边，嚷嚷着要看林思然的神牌伏羲。看到乔生按了 Enter 登录，何文默默地偏过了头，不忍直视啊。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当回事，直到乔生登入了林思然的账号 LLLL， 账号等级至尊十星。坐在乔生身后桌子上的男生摔到了地上，周围几个议论纷纷的人，包括一班一直嚷嚷的几个人，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乔生呼出一口气，他点开林思然的人物牌页面，地牌十，人牌三，天牌零，神牌三。纵然是心中有所预料，但乔生预料的也不过是林思然有一张神牌伏羲，却没有想到很多职业选手都没有集齐的三张神牌被林思然集齐了。他有些麻木地点开那三张神牌，第一张女娲，第二张伏羲，第三张瑶。这世界疯了。八班物理课代表震惊地看向何文，好半天才发出难以置信的惊骇声。 林思然是个大佬，他也是职业的种子。 周边一道道惊叹的声音响起。至尊九星，很多职业选手都单排不到的程度。林思然立马摆手，顿了顿又开口： 不是别人给我排的。 九班的人惊骇之后，瞬间目光炯炯地看向林思然： 你怎么会有三张神牌？ 林思然装鹌鹑，连向来喜怒不显的徐瑶光也看向林思然，有些怔然： 一班呐，不是要打吗？赶紧的，别给爸爸磨磨唧唧的。 九班的人瞬间找回了底气。 乔生技术本来就不差，又有三张神牌在手，一般班长撑不到十分钟就没了。神牌被其他国家战队的人忌惮，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一张复活牌，一张必杀牌，一张摇的生死之际无敌牌，如果实力相差不是太大的话，根本就没法玩。孟欣然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思然，忽然笑了一声。 没想到你们竟然有三张神牌。 孟欣然伸手把自己的袖子卷上，笑得深沉。 真是小看你们了，看来不能玩了。 正规赛规定每次不能使用超过一张神牌，但神牌是他们班先用的，这个时候孟欣然自然说不出每次只能用一张神牌这种话。孟欣然只是让一班班长让开，自己坐在他刚刚的位置上，十分熟练地打开了游戏竞技界面。既然不能阻止他们使用，他就自己上。乔生手速刚到200，跟孟欣然打是不够的。想到这里，乔生看了徐瑶光一眼，徐瑶光微微颔首，乔生让开位置。孟欣然淡淡地看向徐瑶光，他不知道徐瑶光是谁，但心中有了猜测，礼貌开口。 徐少，你得小心了，我手速530加，易其明也被我打败过。 第二局，两人僵持了20分钟，孟欣然找到破绽，跟徐瑶光的三张神牌同归于尽。这时候，围观的人才知道职业选手的恐怖。孟欣然淡淡地看向他们。 第三局， 九班人小声议论了一下，还是决定让乔生上。 你们也知道，我之前是 OST 的替补。实话跟你们说，我不擅长打团体赛，我喜欢个人 solo， 擅长单排竞技。我的七星也并不是战队分给我的，而是我自己打的。 孟欣然冷淡地看着众人，摸了摸手腕上的宝石手表。他语气说得淡，几乎听不到他声音里的自豪跟傲气，但举手投足间都站在高处。这种时候，孟欣然没有跟一般的人那般的刻意嘲讽，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没必要跟这些人计较。他打开自己的竞技场对战记录，单排胜率 94%。 班里聚集了一堆人，又时不时的惊呼，秦冉戴着耳机都能感受得到。他不由往椅背上靠了靠，白色外套拉链没有拉上，里面一件黑色的线衣。他随手把耳机取下扔到桌子上，正好听到了孟欣然的话，忽然笑了笑。乔生为什么发那个帖子他清楚，并不仅仅是因为孟欣然踩了他的书，最主要还是因为杨飞那件事。真的烦，到底让不让人好好练字了？陈俊让他今晚把这一本剩下的全都写完的。秦冉勾着手指，拉了拉线衣的衣领，偏了偏头看向孟欣然，眼睛染上了细微的红，邪气刺意几乎从他眸底冲出来。他拉开椅子站起来，朝人群走去。九班跟一班还有八班看热闹的人一个都没有出声，哗啦一下人群让开。你起来。秦冉屈指随意地在桌子上敲了敲，示意乔生让开，声音还挺平静的。乔生立马起身让开。秦冉直接退出林思然的账号，随意敲了另外一个号，点了 Enter 键 Q2。 他手速太快，没有让人看到账号信息。秦冉也没有打开人物牌页面，而是干脆利落地进入孟欣然开的竞技场房间。八班的物理课代表跟何文几乎同一时间想起之前林思然跟自己说过的话，冉冉很厉害。一行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冉随机点了三张天牌，然后点击对战开始。3分钟，孟欣然的一张神牌两张天牌全军覆没，秦冉这边的三张人物牌几乎满血。等他从战场退出来，众人才看到他的账号信息。账号等级至尊20星，国内平台最高星。 满场陷入寂静。秦冉微微靠着椅背，抬起头看对面不敢置信、手指紧握、青筋毕露的孟欣然。他拉了拉外套，有些漫不经心地开口道：真是巧了，我也是个单排狂魔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